所以生气不但是毫无益处，并且还有害处的。 以上所说的都是说生气的后果，至于其他种种的过失和罪恶，也都应该依此道理仔细的去想。 如果能够明白上边所说的种种道理，那就自然而然的不会犯过失了呀。 怎么样才叫做从心上改过呢？就是说，人的过失有千千万万种，那么多都是从心上造出来的。 但是如果我的心不动，就什么事情都不会造出来，那么过失当然也就无从生起了。 一个读书人，或者是喜欢女色， 或是喜欢名声， 或是贪爱金钱， 或是喜欢发脾气， 像这种种的过失，不必要一一的去寻求灭过的方法， 只要一心一意的发善心，做善事，正的念头就会出现在前，那么邪的念头自然也就污染不上了。 譬如亮热的太阳当空而照，所有的妖魔鬼怪自然会逃避消失，这就是最精纯而唯一的修心补过真正的诀窍啊。要知道，过失全都是由这颗心所造出来的， 因此也应该从这颗心上来改正。就好像斩除毒树一样，要斩就要斩得干净利落，连根铲除，才不会再长出来，那又何必要一枝一枝的剪，一叶一叶的摘呢？ 改过最上策的方法就是修心，能够修心就可以使我们的心立刻清静下来。 因为犯过失都是先在心上动了种种坏念头的缘故。 人若是能修心，那么只要坏念头一动，就自己会发觉，自己能够发觉，就会立刻把心停住不动，心不动，那么坏念头便消失，也就不会再犯过失了。 如果不能够这样，那么就一定要明白自己所犯过失的理由，明白了犯过的理由，就能把这种犯过的念头给去掉。 如果这样还不行，那么只好在要犯过的时候，用勉强压住它的方法来禁止不犯。如果用修心的上等功夫和明白不可犯过的道理，用打发它去的下等功夫，以及碰到犯过用强压禁止的下等功夫，这上下两等的功夫同时运用，也不一定就失算了。 若是坚持只用下等功夫，反而把修心的上等功夫忽略不用，那就是最笨不过的了。 但是发愿改过也是要有助力的，明里头要有真正的益友，在你糊涂的时候时常来提醒你， 暗里头就要有鬼神来替你做证明。 就像我把自己所犯的过失做了一篇书文上告天地鬼神那样， 并且还要一心一意虔诚地忏悔，从早到晚，从日到夜，绝对不能放松啊。 像我这样的忏悔，经过一个七天、两个七天，直到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，这样一直忏悔下去，一定会有效验的。 改过须发愿，也要有助力，明里头要有益友来提醒，暗里头要有鬼神做证明，还要一心一意虔诚的忏悔。 改过须发愿，也要有助力， 鬼神做证明， 上面所说忏悔过恶的效应又是什么呢？譬如你或许觉得精神上很愉快，心中很开朗， 或觉得以往很笨，忽然智慧大开， 或是虽然处在繁忙纷乱之际，心中仍然清明开朗，无所不通， 或碰到怨家仇人而能全把怨心火气消除而心生欢喜， 或是在梦里感觉吐出黑的东西来，这是种种邪念邪思积成的一种晦气，梦里头吐出来，那么心地就清净多了。 或是梦到古时候的圣贤来提拔我牵引我， 或是梦见自己会飞到虚空中去逍遥自在， 或是梦见各种彩色的旗幡以及装饰珍宝的伞盖， 这种种稀有少见的事情，这都是过失消除罪孽灭去的好征兆。 但是也不能因为碰到这些的征兆就自己以为了不起，而阻断了再上进再努力的途径。 从前春秋时代，魏国的贤大夫瞿伯玉在20岁的时候已经能时时反省自己过去的过失，加以检讨，完全改掉了。可是到21岁的时候，他想， 我从前所改的过失好像并不够彻底啊。 到了22岁，他再回忆21岁时的所作所为，还像在梦中一般，就像这样子一年一年的过去，一年一年的逐步改过，直到50岁那年，他还是觉得不满意。 唉，我过去的49年来都是有过失的。 古人对于改过的学问，就是像这样的用心和讲究啊。 瞿伯玉贤大夫20岁时就觉悟，时时反省自己的过失，岁岁年年不虚度。 瞿伯玉呀贤大夫，20岁时就觉悟，时时反省自己的过失，岁岁年年反省自己的过失，岁岁年年不虚度。 我们都是平凡人，过失罪恶就像刺猬身上的刺一样，聚集的满身都是。 但是回想过去的事，常常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过失啊。 这实在都是因为粗心，不知道自我反省的缘故。 就像是眼睛上长了翳，看不见自己天天在哪里犯过呀。 但是一个人的过失罪恶深重到了相当的地步时，也会有证据可以看得出来的。比方说有些是心思混乱，精神萎靡不振，随便什么事情转头就忘记了， 或者本来并不值得烦恼的事也常常感觉非常的烦恼， 或者是见到品德高尚的君子便会觉得难为情，垂头丧气不敢看着他， 或者是听到光明正大的道理反倒觉得不欢喜， 或者是施恩惠给别人而对方不领情反而怨恨你， 或者是夜里都做些颠颠倒倒的坏梦，甚至语无伦次，一副反常的模样。 像这些种种不正常的现象都是作孽的表现啊。假使你有像上面所说的任何一种情形，就应该即刻提起精神奋发向上，把旧的种种过失彻底的改掉，而另外开辟一条新的人生大道。希望你千万要谨慎，不可自己耽误了自己。 第三篇，积善之方。 上一篇所讲改过的种种方法，